别说了，以后大哥罩着你。想我吗？周五，周五晚上都留给你。一年干两期法院是尽义务，干五期法院是有情怀。你去年干了16期，怎么想的？把办5个案子的精力投在1个案子上，然后收50个案子的钱。门口有个人，保安拦不住，你去处理一下。你要是处理不了，就让保安滚蛋。你懂个屁！材料我看了，20亿全是漏洞，也就100来万是板上钉钉的，跑不掉。你让他回来，就说是我傅云宪说的，他一定死不了。郭先生夫妻两人虽为公司股东，但公司财产不等同于夫妻共同财产。公司在未依法清算偿还员工工资、税收和公司债务的情况下，注销停业，确实有虚假破产之嫌。至于资金，大部分用于民间借贷，可视为公司对外投资，是公司行为而非个人行为。买房还是家庭财产，并未侵害股东利益。个人并无非法占有公司财产之故意，可抗辩挪用资金罪。只是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即便今天你穿法袍持法锤，若明天这张大网从天而降，谁能幸免？